好，嚟到呢度又同大家讲下啲玩具经啊。咁首先要讲第一件啊，记得喺今年年头，我諗係2、3月左右呢，就Bandai 就出过一隻 Metal Bill 嘅初号机。当时呢就都几轰动下，仲埋一出仲会有少少炒添。咁就有得初号机就一定会有其他㗎啦，咁呢个都肯定㗎啦。咁喺嚟緊啱啱上个星期呢就公布咗就会出二号机。咁就都係嚟自咩呢个 Metal Bill 嘅系列嘅。咁、那个设计都係依然由呢个山下育人做返。咁就个大概佢嗰、那个表达方式或者佢个外表嗰个处理呢同初号机其实都係接近一样嘅。只不过当然啦，二号机就一定係改变成为红色同埋有四隻眼。咁我睇返啲相呢，咦，我觉得好似二号机就比较吸引我多啲。因为我就觉得二号机本身嘅设计就比较机械感重啲嘅，就冇初号机咁肌肉咁生物。咁如佢用咗呢一个比较机械式嘅设计呢，对我嚟讲呢，我反而又觉得咦，佢又配合得唔错喎。即係将机械同肌肉两方面配合呢，我又觉得就几吸引。咁初号机呢我就冇买嘅。咁二号呢个二号机呢，咦，我反而就有返少少兴趣。咁睇返，咁佢嘅武器都多嘅，枪都有成3、4把，亦都有刀啊，又成佢亦都 keep 返呢係有返嗰个台座，即係类近呢个展示架，同应该同初号机嗰个都差唔多一样啊。咁夹起上嚟个气势呢，我又觉得唔错。咁佢个卖点同埋初号机就会有呢、這个暴走形态啦，个头亦都会打开个口啊咁样啦。咁二号机亦都有个觉醒形态，就会爆开个头，唔使换件嘅，咁就可以爆开个头，就会见到里面佢嘅好独特嘅四隻眼啊。咁我觉得个邪恶感佢都唔错，做得几好。同埋佢今次就个间色呢就好似就比初号机就複雜咗啲嘅仲。同埋我又觉得个流线型唔知点解，我硬係觉得佢比初号机好好多个流线型有。咁我又觉得都唔错啊，都几吸引。咁大家可以留意返。咁暂时呢就仲未有话几时卖或者几钱嘅。不过我估佢公布得都有晒成品睇。咁应该都距离个发售日期都唔远㗎啦。咁我估呢隻都走唔甩都要订㗎啦。如果係 fans 嘅话，咁为免买唔到呢，都係订定稳阵啲。好，第二隻就要同大家讲嘅就係呢、這个Takara 嘅 Masterpiece 变形金刚。佢今次呢就公布咗会出呢个 Beast Wars里面嗰隻獅子哥柏文，我都唔知係咪咁譯，因为我就冇睇 Beast War 嘅。咁但係呢我见到之前呢，因为第三厂呢就出过一隻呢个獅子哥柏文，白色獅子，好似黑色獅子都有出嘅。咁我就见到喂几鬼有型喎、啊、个獅子。咁、那个膊头单边膊头就係隻獅子啦，一边就係个爪啦，咁成隻白色，咁就非常靓嘅，我觉得第三厂出得。咁今次攞正招牌嘅 Masterpiece 呢亦都会出返呢隻獅子哥柏文，白色獅子。咁、那个膊头依然系机械獅子啦。咁我觉得个人形呢个气势呢，我感觉系唔错嘅。因为比较接近返动画版，就唔会好似第三厂呢就改得好犀利。佢都个流线型我觉得就做得唔错嘅。咁就我觉得人形呢老老实实我收货嘅其实。咁但係呢个出事在呢就係喺嗰个獅子形态嗰陣时啦。咁、那个獅子因为佢要 keep 返动画版嗰陣时呢机械人呢就会配合返机械獅子膊头啦。如果係獅子形态呢佢就会变返一个生物型嘅獅子。咁佢就好刻意咁样将佢就两个头就獅子形态嗰时候就用一隻比较生物嘅獅子嚟做獅子头。就唔用嗰个机械獅子头啦。咁出咗嚟呢 你話佢忠於原著呢，咁我都覺得承認係嘅，咁係真係做返一個生物嘅形態嘅獅子頭，咁但係你話有冇型呢，我覺得真係爭少少，再加上佢嘅前腳呢就做得比較長，可能會因應住變形嗰個效果啦，咁就變成好 Q 版，好似怪怪地咁。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個真係動畫版嘅 fans 呢，其實我覺得呢一個都算係咁㗎啦，但你要接受佢嗰個獅子形態就真係比較怪雞囉。但係如果你喺機械人形態方面呢，我覺得佢掌握到有型啲啦，有氣勢啦，同埋比較似動畫版嗰個造型，咁我覺得佢又同第三廠又另外一個演繹形式，咁我覺得都可以喎。咁佢亦都係話會今年嘅冬季就會發售嘅，我諗大家 fans 都可以留意一下啦。都好，講完兩隻就未出嘅，就講下我今個禮拜買咗咩玩具，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想介紹翻，就係我近排都唔係近排啦，近呢幾年咧就都幾追一間廠，就叫做 Masco， 佢出嗰、那個1:12。嗰、那個系列嘅著衫公仔呢，我係覺得佢係越做越好，越做越精緻，同埋喺性價比上面呢係越嚟越高嘅。啱啱喺今個禮拜我就買咗佢嗰個蝙蝠俠 Batman 君主 Night 君主武士 Suffering Night 嗰一隻。咁其實呢一個呢開頭公布嗰陣時呢就好多人都好鍾意嘅，就話因為佢件衫就做到有個質感啊，有個 texture 喺度，咁就其實好吸引嘅。咁但唔知點解出咗嚟個實物有啲人 share 咗個圖片呢，就覺得嗰件衫嗰個 texture 呢就比較奇怪，嗰、那個紋理就好似冇官圖做得咁靚。咁但係我就因為係蝙蝠俠迷，咁再加上呢一隻嘅造型，我就覺得我就自己好鍾意嘅。咁再加上個價錢，我覺得係好嘅，佢只係都係賣500多元，咁我覺得好抵買啊！其實係因為佢個裡面嘅內容就好多嘅，就包括咗有三個頭雕啦，有一個戰選嘅頭雕啦，有個蝙蝠俠頭雕啦，再加上有個 Bruce Wayne 嘅頭雕嘅。咁淨係呢三個頭雕，我覺得佢嘅係非常出色嘅。咁蝙蝠鏢咧都有成十把，再加上有架遙控嘅蝙蝠無人機，同埋好有九隻嘅造型手俾你換替換。再加上必定會有嘅蝙蝠飛鏢啊、蝙蝠鈎啊、蝙蝠即係發射出嚟爬牆嗰支鈎啊，咁再加上個台座，咁我覺得整體嘅造型呢比起有啲人嘅開箱圖呢，我覺得個件衫個紋理同 texture 呢，我係覺得咦比起官圖我更加鍾意而家呢個版本。如早期嘅 Masco 呢，好多人就會覺得佢嗰、那個用嗰個 body 咧就比較肥肥矮矮，因為佢係比較接近真係美式嗰啲大隻佬嗰種感覺，即係之前嘅好早期嘅美國隊長嗰啲都係用一啲比較肥矮啲嘅 body 嘅，但係佢係一路咁改善，咁越做就越好。咁有時咧佢個 body 會比較纖細啲，但係如果用翻喺呢個蝙蝠俠上面咧，佢會用一個比較大隻啲嘅 body， 肌肉感比較澎湃啲嘅 body。咁呢個 body 咧，我覺得係做蝙蝠俠咧就好適合嘅。咁就講翻佢嘅活動範圍，我覺得係夠玩有突㗎啦。好多膝關節或者手踭關節都係用咗雙關節嘅，咁都可以屈到超過90度。咁我係好滿意佢個可動程度囉。再加上我比較偏向鍾意 Masco 呢，佢用嗰個披肩，佢呢一個呢就冇用到鐵線披肩，即係冇一啲鐵線喺裏面方便你造型，但係我覺得佢做嗰個披肩嘅質地嗰、那個墜落感好強啊！即係當你擺一隻蝙蝠企喺度嗰陣時咧，嗰、那個披肩好自然咁樣就會垂低，就唔會降開兩邊，好似硬掘掘咁樣。咁所以如果大家中意蝙蝠俠嘅，我都幾推薦呢一隻，相當唔錯。而另外一隻都係 Masco 嘅1:12系列，都係今個禮拜入手嘅，就係 Netflix 嘅 Daredevil 夜魔俠嗰個 figure。 咁今次呢亦都係一樣啦，官圖嗰陣時呢亦都好多人鍾意嘅，但係出咗嚟個效果呢真係各走極端，有啲人就都收貨，我係屬於收貨嗰類嘅，有啲人呢就覺得件衫呢就做得比較鬆泡泡，就好似衣不稱身咁，因為佢唔係用咗一種貼身嘅質地，佢用咗布嘅質地，就配合咗一啲仿皮嘅膠嚟混合造成嗰件衫，所以佢係比較鬆啲，因為要就住嗰個活動能力。如果你太緊咧，因為件衫係冇彈性，咁就喐唔到嘅。咁因為佢要兩邊攞得平衡咧，咁我覺得個平衡，我覺得係對我嚟講我收貨嘅。但如果你是一個車衫或者聯衫是很好的人呢，或者做得好，這個手工做得好的，你可以嘗試改造一下，因為我看到網上有些人將衫收回窄一點，整個觀感真的不同了。那講回頭雕也都有兩個，但他就沒有真人頭雕了，他就兩個都是戴著面具頭雕，那一個是戰選，一個就正常頭雕，那兩個我覺得都個面上挑得都好好的，唯一個缺點就是如果有看過 Netflix 的夜魔俠呢都知道他是有鬚根的，那很可惜這兩個頭雕呢都是沒有游到鬚根上去，這個是比較沒有那麼滿意的地方。至於造型獸呢他都不是很多的，只有六隻而已，即是拳头啊、手掌同埋拎住棍嘅手，就分别有三对咁样。咁配件亦都比较少，就只係得嗰六棍可以组合成为一支棍啦，或者一支双棍。咁就係得咁多嘢㗎啦。但我觉得个造型都几还原到 Netflix 嘅夜魔侠嗰个神髓。咁、那个活动能力呢，我觉得都同头先我讲嘅蝙蝠侠都差唔多，都係够玩有余㗎啦。咁如果你鍾意 Netflix 嘅夜魔俠嘅，因為之前 Marvel Legend 都出過，咁我特登唔買 Marvel Legend 嗰隻，就係等呢一隻，咁結果我冇失望嘅，我對於呢一隻對我覺得就相當滿意。咁喺呢個禮拜裏面買咗兩個 Masco， 咁兩個我都覺得物有所值，而呢個$500至$600左右呢個價位呢，或者有下調空間都唔定㗎，但係我都覺得呢個價錢裡面買到呢個質素嘅 figure， 我覺得非常滿意囉。再加上因為之前我有玩開1:6嘅，咁因為實在太阻地方，香港真係玩唔到，同埋你要 set 一啲場景嚟影相呢，1:6個要求真係會好大，但係1:12呢個比例呢，我覺得拎上手玩呢係啱啱好，好舒服嘅。再加上而家你普通一隻 SHF 都可以賣到$300-400，有啲去到$400-500。咁我反觀呢一個 Masco 嘅1:12系列，我就更加會推薦啲。好啦，就嚟到最尾啦，咁就要同大家講下下個星期有啲乜嘢做。咁下個星期搶先出閘嘅，當然是蜘蛛俠決戰千里啦，咁呢個可以話係都萬眾矚目㗎啦，佢就會喺6月28號就會上映，咁都走唔甩㗎啦，呢套就都冇辦法，一定全世界都會睇住㗎啦呢一套就。咁另外呢就佢搶先嘅意思唔係話提早啲乜嘢，佢只不過俾美國搶先一個星期做啫，咁都勁啊！咁香港可以早一個禮拜睇到蜘蛛俠啊，好似唔止一個禮拜㗎。總之我哋係提早睇啦。咁下個禮拜我諗我哋全部主持都會大講㗎啦呢一個。咁究竟有啲乜嘢戲可以同呢個蜘蛛俠同一日硬拼呢？就係、是、樣衰衰奇兵。咁就係一紮都你話佢得意又得，古靈精怪又得，好似毛公仔咁嘅造型嘅公仔咁嘅一個 CG 動畫，咁都有呢個粵語配音版嘅，就係揾嚟呢個許廷鏗加埋欣兒，咁兩個配音，咁我對於佢哋兩把聲就冇乜懷疑，一定係好聽㗎啦。至於配得好唔好呢，咁就要睇過先知啦。咁另外有套有優先場做，佢正常應該係7月4號嘅，就係、是、妖怪手錶永遠的朋友。咁妖怪手錶喺近年呢好似個聲勢呢就一路咁下跌呀。咁至於仲有冇人追妖怪手錶呢，咁我都未知，咁就要睇下佢今次究竟上映嗰時候多唔多人去睇啦。咁另外都仲另有套日本動畫 6月30号做的，就叫做为了女儿，我说不是不定连魔王都能干掉。咁呢一个呢 ,sorry 啦，我真係唔知佢係咩嚟。咁可能要遲啲等阿新李补返俾大家听啦。咁去到下个月有咩戏做我哋需要留意下嘅呢，有一套我諗啊不打就唔係好鍾意嘅，但我就一路有追嘅系列，就係、是、鬼屋惊空十六嘅外传 Annabelle。又嚟到新一集，如果我冇记错好似係第三集嘅 Annabelle。咁就叫做鬼娃安娜贝尔回家。咁今集会讲乜嘢呢，就好似关于罗伦夫人个女嘅故事嘅，如果睇画头。咁我就几有兴趣嘅。咁相信我都一定会入场睇，咁到时可以再同大家分享返。而七月我相信最多人留意嘅、最多人等住睇嘅一套戏呢，应该就係 Toy Story 嘅第四集《反斗奇兵》第四。咁我都好期待，因为我个人就非常鍾意《反斗奇兵》呢个系列嘅。咁但係上一集第三集已经讲佢同佢嘅主人 Andy 已经分开咗，究竟今集会有啲咩新嘅奇遇呢？咁我都几期望睇下个故事发展会系点。讲开Andy 呢，就不能不提呢，我成日觉得系同 Andy 好有关系嘅另一套戏，就 Chucky。 佢今次有个 reboot 版，点解会觉得 Chucky 同 Andy 即系Toy Story 嗰个有关系呢？因为Chucky 嗰个男主角当然系个 Chucky 自己个娃娃啦，咁至于Chucky 个主人嗰个男仔呢，都系叫 Andy 嘅，所以我成日觉得反斗奇兵系喺度致敬紧Chucky 嘅。咁今年咧就啱啱好7月11号咧 ，Chucky 嘅reboot 版《蛙鬼回魂：未来世界》咧就同 Toy Story 同一日做。咁我觉得呢个安排都几过瘾。咁我都唔知点样分身睇两套戏啦。总之呢两套咧都系七月里面我非常期待嘅两套戏。咁去到七月尾都有套大片嘅，佢话系真人版。但是我哋全部人或者全世界人都比较质疑嘅，呢套点会叫做真人版呢？就係狮子王。咁狮子王嘅故事都唔使点介绍啦，其实就真係同小白狮一样啦。咁至于个制作技术我都唔怀疑嘅。同埋要讲下个导演，个导演就係之前我介绍过嘅 Shift Show， 好咩 Netflix 个主送节目嗰、那個主持，又即係Iron Man 嗰個助理Happy， 佢就係獅子王嗰個導演嚟㗎啦。咁又睇下佢今次個導演技量好唔好啊？因為上次我覺得滋味旅程佢導得好好，但係有個 Jungle Book 我就覺得麻麻地嘅。但係睇下呢個差唔多題材嘅獅子王，佢可以發揮成點。另外喺同一日有一套真真正正嘅動畫，就係日本動畫叫做《海獸之子》。咁、那個畫風就比較另類，咁未必一定個個都鍾意。咁就睇下到時大家點樣選擇囉，睇下一套真動畫定係一套扮真人嘅動畫，睇下邊套會多人鍾意啲啦。跟住喺月尾就有《武明谷歷險記》，咁都係武明，如果大家係 fans 嘅武明 fans 嘅都一定會追住嚟睇㗎啦。咁至於喺跟住嚟有啲乜嘢大片或者一啲科幻嘅超級英雄電影呢，嚟緊我都唔知係咪真係會做嘅，但係個表就咁寫啦。8月1號 New Mutant 新異變人。咁經歷過上次黑鳳凰，我哋大家都覺得都非常之失望之後呢，究竟呢套 New Mutant会唔会如期上映都成问题，咁到时又睇下佢嘅情况系点。至于另一套爆眼嘅，虽然唔系超级英雄电影，但系嗰啲人咧就劲到超级英雄咁嘅，就系、是、狂野时速嘅 spin off 外传《双雄联盟》，即系两个光头佬Rock 同埋光头 Jason 两个主演嘅。我又觉得呢套咧就应该会好，起码系好好睇。即娛樂性應該是非常豐富的。通常呢狂野時速佢呢一個系列呢，就啲飛車特技就唔使講啦，一定勁㗎啦。再加上今次呢兩條友，我覺得加埋呢就係、是、等於呢個笑料 加動作，咁我就覺得非常之過癮，都期待嘅，係啦。咁跟住同一個月亦都有呢個 Dora， 呢個之前有套卡通片嘅細路女冒險嘅，咁呢次有個真人版，咁我就覺得麻麻地嘅，個真人作演繹都根本就唔似個卡通版，咁就大家睇下又點咯。另外有一套講咗成年，佢而家就話8月15日做。我都希望是，就是阿奇異博士做的電流戰爭，就是講他做愛迪生的。那我就對這個題材很有興趣，那希望，我亦都相信他會拍得好的。那希望他今次就真是真真正正就在這個日期做，就不要再越推越後，越推越後啦。那大致上跟住這幾個月的戲就是這麼上緊啦。那下個星期大家一齊翻嚟講蜘蛛俠， 係啦，咁我哋又補少少啦，係啦，咁新年你補下， 係，咁啊，芬芬就應該講咗有一套咧，就叫做《為了女兒》，我說不定連魔王都能幹掉，咁有套咁嘅戲啦嚇，就係動畫嚟嘅， 超長嘅戲名啊， 嚇嚇嚇，咁咧其實呢套嘢都係啲如果冇記錯啦嚇，就係輕小說嗰啲嚟嘅，本身都係，係， 哦。哦，你睇個名字就知啦， 係咯，係啦，係啦，咁當然佢雖然我記得佢本身都有電視動畫嘅，咁但係就係啦，應該就未做嘅，好似係，即係將會做嘅都係。 哦，咁點啊？即係而家已經有套戲劇場版噶嘛？ 係啦。 哇！佢咁犀利嘅而家。 嗯。係咯。咁就唔知點解會咁樣做。 咪香港買翻嚟啊？呢套啊？ 這個是啊是啊是啊， 哦，犀利喎，係咯， 即係會唔會香港都有即係電視會做咁啊？唔知啦嚇。 嗯 ，OK， 好， 係。 咁你唔使介紹下咩？你就係講個名咁做咩？ 咁呢套嘢其實都係嗰啲點講咧？其實就係講個勇叫做勇者咁嘅物體啦嚇，即係男主角啦。咁就喺個森林嗰度咁啊，執到個魔族靚妹啦，嚇，係啊， 你執翻嚟點執啊？ 哇！喺邊度一執啊？喂， 哦，唔係，唔係喺呢奇幻世界嗰度咧，主角會遇到呢啲嘢係好正常嘅。 我哋執唔到嘅，好正常。係 啊，咁就要係啦，咁佢就啊，雖然呢個女仔咁係魔族嘅女仔啦嚇，咁但係佢都只不過係一個細路女嚟啫嚇。咁佢就覺得啊，人之初性本善之類咁啦，咁就覺得，唉，既然係咁，咁不如就等我養佢啦，咁我只要我對佢好咁之類，咁佢就唔會變壞噶啦。 咁佢係咪人養嘅啫？定係佢都係怪物咁嘅樣嘅啫？ 係人養嘅，人養嘅。 我人養，咁點魔族帶有角噶？ 咁啊，又唔係好角有喎嚇。 都係成個人咁。 嚇嚇嚇，可能有啲。奇形感怪嚇，我未睇啦嚇呢套嘢。 哦 ，OK， 咁點知咧？點知係出奇嚟嘅？ 哦，咁冇嘅，應該都唔會嘅嚇。 哦， 係啦。咁就 咁悶咩講？冇悶咯。 哦，呢個其實都係睇嗰只羅莉嘅啫嚇，都係睇佢點樣賣萌啊嚇，個男主角其實點樣養佢啊咁樣嗰啲啦。 哦，育成嘅故事係啦。 系啊，就系咁啊。 明白，好， 好， 系啦。咁 就 另外一 系 啊，系啊。另外阿芬芬提到咧，就系新异变人系嘛，个网其实未 update 嘅啫。佢话8月1日啊上啊，其实咧一早公布有消息噶啦，咁就改一期噶啦。系2002年嘅，唔系2020年嘅4月。 先 褪咗期系， 哦， 系啊，下年先做，但系会唔会再褪就都未知，系啦。 OK。好 就是這 樣， 好，這套真的難sell啲，因為佢都未都唔識嘅啲角色，大家係啊， 係， 係咯，咁同埋你都知道唔會有下一集，咁你會唔會睇？ 係啊， 係咯，即原本就應該係系列啦，但係你都唔會下一集，即做乜嘢咧？睇嚟做咩咧？咁同埋佢最特別咧，就係用鬼戲咁樣嘅方法嚟拍嘅，即係拍恐怖片咁嘅方法嚟拍呢個異能喎。 都拍 X 名咁你你睇個 poster 都係啦，即係佢好似喺種喺張牆紙度走啲頭出嚟咁，嗰啲做咩恐怖片嘅啲 feel？ 係啊係啊係啊， 佢都係走咗恐怖片嘅鬼戲嗰只 feel 咁樣，好好特別嚇。咁但係我覺得都難啲 sell 係啊。嗯，好啦，仲有冇？ 嗯，好啦， 冇啦。咁啊，復仇者我哋頭先冇講過。 復仇者喎，重 有冇講過啊？頭先唔知啊。我哋講下啦，都係當有 啦。 嗱咁做乜鬼嘢嘅咧？咁又話啊嗱，呢、這個其實我哋開口中嘅，因為我多口講過咧，就係、是、喂，其實你想再高嗰個票房好易啫，再想玩嚇，係 啊，冇錯。 哇！點知佢真係做啊！真係、 啊， 即係我真係實在咧，即係諗佢啲衰嘢就其實唔係話亂噏嘅，即係如果啲衰嘢佢哋做到盡，其實佢就會做呢啲啊嘛。咁你估到啦？ 諗咗佢哋最衰得㗎啦。 都唔係啊，都未係最衰啊，係再佢拔得做出嚟再衰啲添啊，係。咁佢就陰濕到咧，就唔係就咁上多次，因為佢都驚就咁上多次，你都未必睇啊。係。咁佢咧就加咗咩？話有七分鐘嘅你未睇過嘅嘅片，又或者係彩蛋咁，我都唔知係咩意思。係啦，咁總之就話有七分鐘嘢你未睇過嘅咁，係啦。咁啊，你會唔會為咗呢七分鐘再入場咧？咁啊，真係好多人啊，會啊，講咗。 我又唔會啦。啊， 咁啊 ，anyway 啦，咁啊，都係啲戰招嚟㗎啦，一定係。咁啊，有人話乜唔係？唔係阿凡達嗰時都試過，阿凡達唔係即刻啊嘛。 係。 咁如果你話後來有啲唔同嘅版本再上，咁就好多戲都試過啦，Star Wars做好多次啦。咁梗唔係講呢樣嘢，你都係做緊。做到尾嗰陣又唔知點重新上畫，其實係應該未試過嘅。 係啊， 係啊，即係呢一個戰招嘅，即係我係我噏咁啊，當然啦，應該係 Marvel 第一早都有啲咩計謀㗎啦，即係我即係佢諗到我都諗到啫，係。咁啊 ，anyway 啦，咁啊呢個就都係咁啦，係咁有啲人竟然話好消息咁嘅，咁啊係，等你繼續啊，係咯，咁啊再睇多一百幾次咁啊，即係佢細要即係。即係要碌到嗰個票房個數翻嚟，冇辦法。係 啊， 係咯。咁有人直情話，不如叫佢直接籌款，唔好嘥大家時間啦，又去睇多三個鐘零七分鐘咁嚟去，係嘛？咁到時你係咪真係堅有七分鐘嘢？即係我哋好似咧睇呢個 Alien 即係第二集《詹姆斯·金馬倫》嗰度，喂，人哋嗰二十分鐘係連續㗎，係 即係蝕翻廿分鐘嘢。 是啊，真係廿分鐘是你完全冇睇過嘅劇情嚟㗎。咁就係講緊佢嗰個星球呢，原來之前係好多人住嘅，即係佢哋後屘去嗰、那個啊，即係講緊嗰個殖民地初出，哇原來初係好多人。咁後屘點解會俾 Alien 襲擊？點解會發生嘢？點解蝕咗雷花咁堅持要救嗰個細路女？原來全部係有原因嘅。 係。 你冇睇過。當然呢個翻返佢地球個女士啦，咁佢連地球個女嗰 part 都冇咗㗎嘛。 嗯， 都冇講啊，即係睇電影即係 cut 咗嚇。咁因為佢就要爽快啲，要快啲入正題，啱嘅。我詹姆斯金馬倫係好夠膽咧 cut 咗啲某啲劇情，其實真係佢真係好嘢。呢段戲，喂，佢唔係 hea 拍嘅喎。 係啊， 嚇，竟然佢都可以咁樣 cut 走佢，即係為咗個戲嘅流暢度。但所以呢啲咪好嘢嘅導演咯。 係， 佢唔會留手嘅，即係就算拍咗幾多錢都好。佢覺得呢樣嘢會阻慢成套戲嘅氣氛，佢寧願吸咗。咁我諗佢嗰當時冇諗過有咩喺碟度出翻嘅，好耐嘅呢啲係。你而家啲戲就梗係預埋啦，預埋喺碟出或者再上畫啦。咁你而家呢啲佢咧呢七分鐘係唔係一啲堅係一啲即係有特別嘅鏡頭先？ 定係一啲頭頭尾尾啊？ 係啊，無無畏畏啊！即係其實嗰啲人講緊嘢嗰陣，原來佢都屙咗督尿咁嗰啲咁樣。 即係行兩步入去，變咗行五步入去咁嗰啲。 嚇！嗰陣跟蹤佢咁，其實喺實質個版本就好快咁，但原來佢嗰度跟咗佢十分鐘咁樣。咁如果係呢啲就無謂咯，係咯。咁啊唔知啦，不過係我就唔會有興趣嘅。咁有興趣嘅朋友就去睇下到底你睇唔睇得出啊？嗰所謂七分鐘係邊度啊？系啊，即你睇得出嗰啲位置，我都算佢系有诚意啊！我惊到时真系你都唔知边度长咗， 系 咯、啊。原来后屘话俾你就后屘个字幕长咗七分钟， 哇劲啊！又或者后面摄多三个 trailer 咁样啊， 系嘛？ 系啊，个保证够啊。 咁啊唔得，咁你话多几个 trailer 都系套戏以外嘅嘢嚟嘅，套戏以内就系啲字幕啦，系咯、啊。 又或者主題曲係咪？原本嘅主題曲咧，淨係唱咗一次，咁咧佢一版就唱咗三次啦，咁主題曲又多三分半鐘，係嘛？咁跟住原唱歌又多三分半鐘，咪啱啱七分鐘咯。 哦，係喎，即係播曬成首咁樣。 播曬成首，係啦，係啦。咁會唔會係咁咧？我唔知啊，係咯。 到時睇咗嘅人就話翻俾我哋聽啦。 系啦，即系佢又话咗好多系彩蛋咁样，咁我又唔知喎。咁你又要睇到啫，噶你要知先得噶。 嗯。 唉，咁所以呢啲我诶，咁 anyway 啦，咁即系再上画呢个先系个重点，系啦，系啦，好，咁有兴趣嘅朋友就睇啦，我就 好， 无谓啊，觉得。 咁啊。 咁但系我知道好多人会受嘅吓，冇错 冇错。好。 系点？有冇？ 系，咁我都补多样啦，就系呢个见到啊反校啊。即係之前嗰只台灣嗰只 game，就話會出呢個電影版啦，係啦， 話都幾好啊！啲氣氛面拍咗出嚟， 係咯，以氣氛嚟講就絕對冇問題啦，同埋啲演出暫時都唔覺得有咩問題，睇下佢個故仔會寫成點啦，應該都唔係問題啦，照計照拍嘅啫嚇，我覺得。 古仔咩？其實最要氣氛啫，唔係個古仔嘅，即係氣氛。 因為佢係恐怖片嚟啊嘛。 個古仔你真係跟恐怖片嘅啫，你拍得唔好就唔好睇噶嘛。係。咁我諗呢個氣氛暫時以畫頭嚟講，會做到啦。 嗯。 到時再睇啦，即係冇咩大聲嘅係嘛呢度。 應該就冇乜啦。我見到係寫住咩？徐漢強王正咩？嗰、那個係咩？博孟白柏曾敬華大約係咁啦。 你有冇見到有啲大聲啊？ 唔 使理佢 都 出嚟嘅， 全部都唔識， 全部唔識。 冇啊，係咯，係咯。 咁啊， 即係歐陽娜娜都唔俾翻個俾你嚇。 咁我覺得都唔使啦嚇，最緊要啲人演得好啦。 咁唔係啊，香港唔係咁講㗎。 香港嘅當然係啦。 啲人演得好有咩用啫？係。係咯，佢有聲，哪怕嗰個人唔識做戲啊。 係。唔使錢開住。 田海林走去拍戲都有人睇嘅，你冇辦法啦。 開住個電視機唔使錢都唔去睇啦，冇聲又。 係啊，真係真係真係係。 好， 咁仲有 冇？仲有呢個 Mon Hun 又見到有真人版啊。 哦。 就係阿 Mila 加呢個。 通呢扎。 係啦，通呢扎啊。 哦，嗰出。 係啊。 喂，咁怪唔怪啊？有畫頭睇噶？ 哦，個有段 teaser 咁啦。 哦。 咁啊，見到啲人都著曬嗰啲 Mon Hun 啲衫啊，又有條龍啊咁樣咁啊。 係。 咁啊，都劈兩下咁啦嚇。 嗯。 啊，射下箭。 咁啊，通天山係打武功㗎？ 佢好似揸弓箭㗎。 哦，即係佢反而唔係拳腳嘅。 哦，唔係啊，打 Mon Hun 係冇拳腳嘅。只有武器嘅啫。 唔係我知啊，咁但係佢揾咗阿 Tony Jaa 嚟做啊嘛。 咁我諗佢可能會俾個雙刀佢用咯，最近嘅都係呢樣啦。 即係唔會有佢揼條龍啊？ 應該就唔會啊。 到時睇啦。 係啊。咁啊，暫時睇都未出事嘅，得咁少嘢，咁少嘢都出事啊，好出事啊！ 咁好难讲啊！你睇下咩人做编剧嘅啫，好彩呢度系荷里活片，应该唔会有香港嗰啲人嘅。 系，冇错。 唔会啲九龙不败嘅事件嘅，应该。你安坤用乜嘢九龙不败啊，大佬？ 系。 系。 嗱，咁你咩都有烂尾啊？咁你套权力游戏都会啦，好难讲嘅。 系。 嗰套都咁劲嘅嘢都系咯。好，仲有冇？ 好，冇啦，系咁多。 好啦， 冇啦。喂，咁之前有冇講下禮拜有咩做嗰啲㗎？數咗未㗎？ 有啊， 下個禮拜咩做？ 哦，芬芬講咗㗎啦。 哦 ，OK， 咁啊聽翻芬芬講啦，係咪好？ 係啦， 嗯。 好啦，咁我哋埋尾啦，係咪？ 係。 好，咁有咩地方聽到我哋節目㗎？ 係，咁就可以喺呢個 Regasin 啦、Cast Square 啦，同埋 Cast Box 嗰度聽到嘅。 哦，咁講下 Cast Box 個 link 嚟聽下。 係，就係呢個 Cast Box。.fm 斜同 ch 斜同137275 137275好啦，咁啊，另外系咪群组啊？群组系咩咧？就系、是、Facebook 嘅群组啦，边个 link 嘅咩？ 就系 www.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27663232 系33276192632系咩啊？三三九二啊？ 33921266632， 系啦，咁大家系有兴趣嗰个上嚟留下言啊，倾下偈啊，咁如果我哋有咩报下料都得，系啦，咁有咩讲漏讲错，不如大家真系可以更正啊，好，好就咁，系咪？好，咁下个礼拜应该翻嚟都系讲蜘蛛侠噶啦，系嘛？ 系啊，冇错， 冇错， 系咯，嗯，咁大家睇下嗰套 MJ 嗰套嘢先啦，我好推荐大家睇下噶，系咯。 系， 其实拍系拍得好犀利嘅嗰度嘢， 好好拍得， 好好嘅，系，你冇谂过嘅，咁你咪当睇外传啦，系咯 ，M C 唔系咁嘅，咁系咯，咪入场再睇蜘蛛侠嗰阵，你就另一番感受啦， 嗯，系啦， 好，咁啊，蜘蛛侠就系咁，好，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